我国劳动新闻十号在朝鲜劳动能成立71周年之际发表了一篇社论，题目是朝鲜劳动能将坚持高举金日成金正日主义旗帜，建成一个人民的天下第一强国。社论说，朝鲜劳动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历史，是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革命思想所含有的真理的巨大力量，在人民强国建设斗争中充分发挥出来的历史，是党相信人民，而人民绝对信赖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神圣历史。社论指出，今天朝鲜劳动党因为拥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所以成为一个受到人民的绝对支持和信赖的伟大的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党，更加放射出光辉。